我默无语两眼泪，耳边响起驼铃声。路漫漫，雾蒙蒙，革命声呀唱分手，一样分别两眼睛。战友啊战友，亲爱的弟兄，当心 艰辛，洒下一路。